的身旁。 无边的海，和谁无波浅，看一看眼中的泪。 的身旁。 身旁，让他的舞步载着月光，把我的梦从天涯牵到你的身旁。